晚上好，欢迎来到告密者。迈入数码时代，人们越来越向往成为网红，能够在人前活得精致，人后也能挥霍无度。一打开脸书与 IG， 网红们各施其招吸引粉丝，情侣档更是魅力无穷，超级吸睛。John 与 Lisa 是网民很欣赏的荧幕情侣，他们在一起三年，特别喜欢圣诞。在2020年的平安夜晚餐中，他们与好友玩起真心话大冒险， John 突然在众人面前崩溃，揭开 Lisa 一直隐藏着的黑暗面，哭诉她如何步步为营地操控自己，每一天都活得感觉快要窒息，像极了世界末日。顿时欢庆的空气安静了下来，在场的朋友不知如何是好，剩下一片片零碎的残局等待收拾。回到三年前， John 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律师，长得一脸俊俏，身材也健壮有型，年纪轻轻就拥有一盘生意，事业有成，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羡慕他。但在网红事业崛起的趋势下， John 不再感觉满足，他认为靠脸吃饭的生活最轻松容易，只要红起来就能飞黄腾达。机缘下，他认识了人气颇高的女网红 Lisa， 投契的相处让 John 觉得这可是他成功的钥匙，于是他趁胜追击与 Lisa 谈起了恋爱，更一起计划制作影片，分享日常点滴与专业知识，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许多粉丝的青睐，让 John 成为大网红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John 因着 Lisa 名声大噪，对现况很满意，可是花无百日红，随着粉丝量的增长，他们发现取悦粉丝不再容易，网红这份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难。 Lisa 为了维持上流社会的形象，默默在心中打起了黑暗算盘，靠着 John 的经济能力花了很多钱，努力把自己营造成完美女友。每逢节日、庆生或周年纪念日时， Lisa 都会买名牌礼物及奢侈品给 John， 拍成影片博人眼球，制造话题，让粉丝看了都夸赞 Lisa 非常大方得体，很舍得愿意花钱在 John 的身上。但其实 Lisa 所花的钱都是 John 的钱，每一次本来要开开心心庆祝的节日都变成 Lisa 讨好观众的筹码， John 的负担越来越重。虽然多次与 Lisa 沟通交谈，尝试劝服她别再胡乱挥霍，但到最后都没有结果，其中一次更一度闹分手。 Lisa 的虚荣心与私心越犯越凶，她威胁 John 如果再因此事吵架，她就会公开 John 如何利用他们的男女关系来建立粉丝群，以达到成为网红的目标。爱面子的 John 不肯舍弃自己完美律师的一面，失去粉丝群就犹如失去全世界，所以委曲求全继续配合 Lisa。 渐渐的，他们的浪漫变成了一场现实的角力。其实没有人知道 Lisa 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时间回到2019年尾的一个周末， Lisa 帮忙 John 打扫房间时，无意间找出了一个特意设计出来的密格，里头藏着一个迷你冰箱。在好奇的驱使下， Lisa 打开冰箱，惊讶发现一罐罐的男生液体，还有一些有趣的大人玩具。出乎意料，搞不懂情况的 Lisa 并没有发飙，她反而沉住了气，把事情暂时埋在心里。后来 Lisa 从长计议，编排了一连串的计划，想查个水落石出。他买了一部新的手机，注册了几个新的社交账号，以猜测男友是双性恋的方向下手，扮演成一名 gay 去接触 John。 慢慢的， Lisa 在软体上成功取得 John 的信任。 John 变得无所不谈，听起来完全是另一个人。John 在聊天中坦然承认自己是双性恋，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背着女友到外约会狂欢，更患有长期喝男生液体的怪癖。每当他和男生进行爱的运动时，他都会要求对方把液体装进玻璃瓶。John 会根据液体的浓稠度与腥味来分类液体的级别，越浓越有腥味就代表越高级。为了填补内心的空洞， Lisa 除了花钱来报复 John， 聪明的她还悄悄地收集证据来保护自己，借此告诉自己只有这样做才对自己公平。 John 的癖好随之增长，除了好像妖精吸收精华般大量摄取男性液体，他还喜欢把自己的重要之处藏在两腿之间，拍成极度妩媚的照片，例如假扮女生、奴隶及动物，分享给炮友，毫无顾忌地坦说露骨的对话。一直到2020年的11月， John 发现 Lisa 花了一大笔钱付了一栋房子的头期款，大声怒吼 Lisa 说要分手。此时 Lisa 才全盘托出她所发现的所有真相。为了守住金库， Lisa 要挟 John 在平安夜时求婚，除了要好友们作证，还要做线上直播，否则就将他的怪癖及背叛公诸于世。 John 顿时觉得晴天霹雳，他不知道 Lisa 原来就是那位很谈得来的网友。那天的平安夜并不平安， John 发现自己无法再被 Lisa 操控下去，尽管身败名裂，也要争取一个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互相爆料的 John 与 Lisa 在最后撕破了脸，双双输给了对方，也输给了自己。变态律师与操控狂女友赤裸裸地暴露在好友面前，如此震惊的事实，在场的网红好友们却表现得异常的冷静，也许这就是网红们之间的默契吧，假装事情没有发生过就是最容易下的台阶。事后他们继续上演大家羡慕的网红情侣，可是谁人知道你我他之间的秘密，今天可以是一个承诺，明天可以是一场交易，后天可以是一把利器。下一期的告密者会是你吗？无论是再也包不住的火，或是你再也不想牵涉的秘密，欢迎你来告密。